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叫冯建华，副教授，计算机系软件研究所数据库科学组的教师。1986年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器学系，1993年获得清华大学计算机器工学硕士学位之后，留校工作至今。